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转小雨，偏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3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张家口赛区将举办4项冬奥测试赛，10月15号后开始造雪工作。岸田文雄当选第100任日本首相。新研究显示，新冠患者出现长期症状的比例较高。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召开2021年下半年测试赛和测试活动新闻发布会。北京冬奥组委张家口运行中心常务副主任李丽介绍，张家口赛区将举办国际雪联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等4项测试赛。目前张家口赛区38个业务领域及4个工作组的骨干人员已经全都到位，同时将全力推进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场馆运行一图一表一策要求，切实提升赛事服务保障水平，践行绿色办奥理念。新闻热线6月14号曾报道，家住朝阳区安慧东里一号院的市民马先生反映，小区2019年被纳入本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但改造后的小区里窨井出现了距地面1米多的塌陷。节目播出后，相关部门积极整改排查，确保居民安全。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孟雨。孟雨你好。 丁丁你好，听众朋友好。 来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那马先生呀，当时说小区呢是2019年被纳入了这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但是呀，改造完成之后呢，马先生说这个小区里面的一个自来水窨井在一辆车经过之后呢就出现了塌陷，并且马先生和邻居王先生也说呢，小区内的其他的一些井盖呀也出现了松动，所以说呢，这个马先生就对小区的这个旧改的质量产生了怀疑。那当时呢，工程的监理方王工也向记者表示呀，说这个出现塌陷的窨井是以前的旧井并不是新砌的，而这个旧井呢并不在本次改造的范围之内。不过呀，相关各方会尽快的拿出整体方案，对可能出现松动的窨井进行这个加固。那在节目播出后呢，记者也是收到了朝阳区委对此事的书面回复。那回复表示呀，为了进一步确保老旧小区这个居民的安全，朝阳区委呢一是要求老旧小区施工方及时对窨井进行修复，那同时呢责令项目管理公司施工方和监理将这个安慧东里所有的改造的小区全都逐一排查，那对所有的这个井盖呀都进行了全覆盖的排查，共计102口，那均无安全隐患。那你这个马先生也是向记者表示呢，目前窨井已经修复完成，之前晃动的井盖也全部都更换了，那马先生也是对相关部门的处理感到非常满意。冰冰。 好的，感谢孟雨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农业农村部昨天发布，今年以来农民收入实现恢复性快速增长，农民消费支出保持恢复性反弹，乡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的报道。 国庆长假期间，城乡米袋子、菜篮子产品数量充足，品种丰富。在农产品进城、保障市场供给的同时，更多工业品下乡进村，乡村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在疫情防控形势总体稳定和农民收入持续恢复性增长的基础上，农民消费支出保持恢复性反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7464元，名义增长 20.2%， 实际增长 19.7%。 从消费支出占比看，食品等消费最多，占农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33%。 从消费支出增长看，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增幅最大，达 66.8%。 1到8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6798亿元，增长 17.2%。随着农村水电、路汛等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乡村消费也不断升级，有效释放了乡村消费潜力。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农村地区快递收投量已经超过280亿件，比上年同期增长 30% 以上，带动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1.4万亿元。